前面我们讲到，我们的教育体系已经非常过时，那么面对扑面而来的未来，尤瓦尔·赫拉利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呢？首先他说，我会对一个15岁的孩子说，不要过分的依赖成年人的经验了，他们的经验本身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在于他们并不理解未来的世界。在过去，在历史中，依赖一个过来人的意见，其实是一种比较可靠的方式，因为成年人更加理解这个世界，而且世界的变化也并不太快。但是在21世纪，这个情况就改变了，因为改变的速度太快了，你很难分辨一个成年人，一个过来人，他的经验到底是一种智慧呢，还是一种偏见。比如说，现在绝大多数中国的父母都会要求自己的孩子学好外语，对吧？但是一门外语将来真的重要吗？好，如果过来人的经验不可依赖，那么我们干脆就面向未来吧，我们干脆就敞开胸怀拥抱新技术，对吧？我们能够完全信任新技术会带给我们快乐和幸福吗？尤瓦尔·赫拉利是一名历史学家，他最擅长的是从历史上来给我们讲以前发生了什么。当我们知道以前发生了什么，就可以给我们预测未来有一个坐标。尤瓦尔·赫拉利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这个角度呢，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数千年以前，人类发明了农业，这个在当时啊是一个非常先进的技术。我们对一些野生植物的驯化的成功发展出了农业的生产方式，从而结束了我们祖先之前的这个狩猎和采集的这样一个生存方式。要知道，你狩猎和采集啊，你一个部落或者一个小家庭在一个范围内停留的时间不可能过长，因为你时间一长的话，这一片地的动物就被你打完了，或者说其他动物就不敢来了，然后这个果实啊野菜啊这些也就吃完了，你就得移动迁徙到另一个地方。所以相对来讲呢，要提供你这个小群体足够的这个生存资源需要很大一个地方，但是农业呢，可以提供给人稳定的食物来源，在单位面积上，农业能够养活的人口大大超过狩猎和采集。也就是说，我们的祖先可以定居了，可以不愁下一顿饭在哪儿了。因为狩猎和采集是相当不稳定的，农业相对来讲要稳定的多。当我们定居下来之后，我们甚至就开始修建城市了，有了城市，文明就开始了。所以可以说，农业是人类的第一个高科技，没有这个科技的话，人类文明不可能开始。因为农业生产的效率大大的高于狩猎和采集，这个呢，使得一部分人类可以脱离实际的劳动。劳动是一个高尚的词儿啊，脱离劳动听起来好像有点不那么正当啊。他们可能是这个脑满肠肥的贵族啊，但是他们也可能是苏格拉底，他们整天没事就仰望星空，这个就引发了人类的哲学思考和规范的宗教的产生。人类文明就是这样开始的，不是劳动产生了文明，而是劳动达到一定的效率之后，使得一部分人脱离劳动， 他们开始有空、有时间、有精力去思想那些形而上的东西，那些脱离了实际劳动、实际物质的东西，这个时候才开始了人类精神上的文明之旅。那么现在就要问一个问题，这一个伟大的科技进步，它解放了人类吗？啊，不，恰恰相反，这一个科技进步使得很小一部分精英人类成了主人，而绝大多数人成为了奴隶。绝大多数人类从开始有农业生产，他们就开始从早到晚的干活，才能勉强的养活自己。作为对比，要知道原始人洞穴时代的人类一天大概也就是打猎采集两三个小时啊，他们人口是有限，对，但是呢生活相对自由，物质匮乏，但是生活相对自由。这个物质匮乏其实也不是所有方面都匮乏，原始人他由于食物的来源非常多，他的营养相对均衡，所以原始人的体质身体的这个素质明显的好于农耕之后的食物比较单一的早期的文明人。这个可能和很多人的印象不一样，好像人类的身体一直是越来越强壮，不是的。原始人的身体的话，相对于早期的因为开始农耕之后，人类的食物来源变得非常单一，缺少动物蛋白，所以当然贵族可以身体很好，对吧？但是呢一般的农夫或者奴隶，他们的食物由于过于单一，他们的体质是相当弱的。这个就是人类第一次科技飞跃的结果。怎么样？这个就是第一次伟大科技进步的结果。它不但没有解放人类，而恰恰相反，是大多数人类沦为了奴隶。尤尔赫拉利这里没有提第二次科技飞跃，我做一点补充。第二次科技飞跃也就是这个工业时代的诞生。工业时代它相对于农业时代来说，它是一个科技生产力的总的飞跃，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它给人类带来解放了吗？给人类带来幸福了吗？没有。工业时代开始的时候，它打破了农业时代那种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在农业社会中啊，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大家基本上都是活在一个熟人社会里边。什么叫熟人社会呢？就我从小这个生在这个村子里，我所有的朋友都是生活在这个村子里，和我一起长大，我们有着长期的共生关系。长期的共生关系就要求我们的关系起码是保持相对稳定的。人和人之间除了有这个正式的，比如说税务关系比如说这个税务关系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农民要向地主交税，对吧？或者是债务关系，穷人欠富人的这个债。除了这些硬性的关系之外呢，硬性的利益关系之外，还有相当多的软性的关系，非正式的关系，比如说相互照顾、相互扶持、相互保护这样的义务。封建领主和被保护的农民之间，地主和雇农之间，哎，对，有一些例子，他们之间有恶霸呀，有这个劣绅呐，就是恶劣的关系，但是总体上是相当融洽和相当温情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大家是一个长期共生的关系，不是一代人两代人，是几代人都要在一起生活，你不可能去想到把对方给得罪的。这个关系如果很恶劣的话，谁的日子都不会好过。 所以在农业时代呢，这种小村落、小领主、小地主这样构成的这个社会呢，它人和人之间，它有一种相互负责、相互扶持的这样一个温情脉脉的关系。但是到了资本主义的工业时代，这个关系就被完全打破。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只有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对吧？早期的资本主义的话，就是资本家给你钱，你干活，其他一概不管。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没有长期的共生关系。我给你钱，你给我干活，一个小时算一个小时的钱，你不想干了就走人，我换其他人来干。OK，是非常冷冰冰的。所以这就导致，人类进入农业社会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生产关系对立面之间的冲突，但是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就产生了大量的暴力冲突，罢工啊，砸机器呀，逮捕坐牢啊，甚至是颠覆政权呐，这个影响直到今天还有遗迹嘛，就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这个就是人类第二次科技飞跃的结果，我这儿做一些补充，观点还是一样的，科技进步、科技飞跃，并不一定给人类带来幸福，或者说并不一定能够解放人类。尤尔赫拉利呢，在书上呢，他把精力集中在如何看待科技进步上，他说。科技进步并不是坏事，但是它有这样一种趋势，就是说它会改造你，会把人塑造成科技进步的一个部分。简单说，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话，那么科技就会告诉你你要什么，科技会控制你的生活。最终不是科技在服务于你，而是你在服务于科技。最典型的就是现在。这个叫低头党还是叫什么？就是整天在看着自己的智能手机的人啊，你看着这个满街走的人都在看自己的手机，你就可以知道这个科技是如何控制人类，有一个非常直观的印象。那么不能完全去相信这个科技进步啊，也不能完全相信成年人的经验。那我们能不能反过来说，相信我们自己呢？这个是一个很诱人的口号和思维方式啊，但是事实上，在现实里面，这个会变得非常困难。就像我们前面讲到那个 Robin Anderson 那个小朋友，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是太了解自己，分不清哪些是自己的想法，哪些是被操纵的想法。举例，比如说爱国。爱国这个观念可以是自己内心生成的，也可以是宣传机器灌输的。我们如何分别？我爱国到底是我自己内心真的是爱这个国家呢，还是被宣传机器给灌输的呢？我们如何分别？所以，当我们开始转而寻找我们自己所谓内心的声音啊，内心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必须相当小心，随时告诉自己。我自己是不可信的，这个非常重要。我自己是不可信的，尤其是现代科技进步、大数据的分析，那些商业公司和政府，有的时候比你自己还了解你自己，他们最知道如何引导你的想法，还最终让你觉得那是你自己的想法。我们如何分辨？是不是很困难？尤尔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花一点时间来了解你自己。怎么了解？你要了解你自己大脑是如何运作的，你的那些概念是如何产生的。了解我们自己，我们这个大脑就像电脑一样，我们这个大脑的操作系统是如何运行的。古代的时候，在老子和苏格拉底的那个时代。我们要了解自己，只需要潜心观察自己，分析自己啊，就是内省就可以了。但是现在的这个 情况啊更加紧急。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我们有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这个对手是谁呢？就是人工智能武装起来的啊商业公司和政府，他们也在试图了解你啊，他们就好像是入侵电脑一样，他要入侵你这个人脑，他们是入侵你这个人脑的黑客，他们希望抢在你之前了解你自己。尤尔赫拉利把这个管叫做这个英语叫 hacking humans， hacking 就是黑客入侵的意思，就是黑客入侵你这个人类。 Living in the era of hacking humans， 大数据的算法随时在监控你的生活，知道你去哪儿，知道你买什么，知道你喜欢谁，知道你和谁见面啊，将来可能还会监控你的心率，你的各种生化指标，他们会变得比你自己更了解你自己。知识就是力量啊，一旦他真的比你自己还了解你自己的话，你基本上就交代了。怎么讲？这就好像是GPS 对吧？GPS 比你更了解道路。那么现在还有几个人会相信自己的判断和记忆，而不服从这个 GPS 对你的指挥呢？指挥道路，指挥你往哪儿走的这个权威，就从你的大脑转移到了 GPS 上。一旦这种情况被广泛化，人相信机器就会胜于相信自己。那么权力体系的本身也会向机器转移，重要的决定将会由计算机的算法得出，而不是由人类来做出。我们在和机器赛跑，比什么？比谁更先了解人类自己。中国古代所谓圣人呢，圣人，什么是圣人？圣人就是说那种可以自己了解自己的人。道德经上有一段叫知不知上矣，不知之病也。圣人不病，以其病病，夫为病病，是为不病。什么意思呢？说你知道自己还有不知道的事儿，这事儿啊上矣，就是你基本上算及格。不知之病也，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以为你自己什么都知道，这就是有病。圣人没有病，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有病，知道自己有不知道的地方。你只有知道自己有病，知道自己有缺陷，你才能够做到是以不病，夫为病病，是以不病。你只有知道自己有缺陷，什么地方有毛病，你才能够做到没毛病。这个就是古人的智慧，今天也可以随时用来提醒我们，了解自己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比机器更了解我们自己，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当然，你也可以采取另一种态度，你可以完全不管这些，你可以享受机器的服务。你可以出让自己所有的权利，什么隐私权，什么无所谓，让机器为你安排一切。那么，你什么都不需要做，安心享受就可以。注意，尤尔赫拉利讲到这儿的时候没有道德判断，只是说你可以采取另一种态度，这种态度，没有说这种态度不对。尤尔赫拉利只是提醒我们说，这种放松的，这种轻松的态度有一个代价。这个代价是什么呢？就是你放弃控制权。你的生活可以是轻松愉快的，机器可以为你做出最舒服的决定，你只需要服从就可以了。实际上，人类的历史上啊，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直到最后危机的爆发。大家仔细想一想，不管是奴隶社会也好，封建社会也好，君主制也好，集权制也好，他其实都是说，我们就把所有的决定权交给精英吧，交给君主吧，他们会帮我们安排一切的。最后呢，这个上层 这些统治者一旦出现大问题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整体社会的一个危机爆发。这个讲起来就很长了，就这儿就没办法展开。就是说，当你交出控制权之后呢，你就有点听天由命，而一旦听天由命呢，你就变得就是对突发情况没有准备，整个系统的抗风险、抗意外情况的能力就会变得很差。在理工科上面有一个词儿叫 robust， 是它直接翻译，很多学理工的人在课堂上恐怕都笑过，当老师讲到这个词儿的中文翻译的时候，这个中文翻译叫鲁棒性。我当时旁听了一个科技大学的课，所有学生都在笑鲁棒性。robust， 鲁棒性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系统的话，抗意外情况，你设计的原来应该在这个环境下运作，突然一个环境一变，你这个系统是不是还变得稳定？这个就是它的鲁棒性。所以你如果这个控制权掌握在很小一部分人手上的话，整个这个系统的鲁棒性就会变得很差。这个也是为什么民主制度相对稳定的原因，因为民主制度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控制权。虽然说比如说美国它投票率也不高，大概有40%几不到50%，但是起码这个社会有40%-50%的人是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控制权的，对吧？他是会为这个系统做出贡献的。所以保持一定自己的控制权对于整个系统来讲看来还是必要的。好，本章在这儿就结束了。关于教育的话题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但是尤其在这个世纪之交，21世纪刚刚开始的这个时间啊，会变得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将会面临一个我们完全不知道的一个未来，我们会有一种焦虑，我们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的后代有所准备。尤尔赫拉利还是一贯的，他提出很多的相反的观点，很多甚至相互矛盾的一些建议，见仁见智，大家自己选择。下一个章节呢是本书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高潮，它会全面的去思考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面对一个新的世界，我们如何找到自己的人生的意义。好，谢谢大家。